没什么力气，有太多太多回忆哽住呼吸，爱你的心我无处投递，如果可以飞檐走壁找到爱的委屈不必澄清，只要你将我抱紧。如果雨只想你的夜漫漫，每个思念过一秒，每次呼喊过一生命不停燃烧。如果你知道逃不开纠缠牢，每当心痛过一秒，每回哭醒过一秒，只剩下心在乞讨，你不会知道。心痛过一秒，每回哭醒过一秒，只剩下心在乞讨，你不会知道。 今天第一首歌《如果云知道》，齐秦的这个版本比许茹芸的原版多了一些沉稳和无奈。对于一个历经世事的超过50岁的男人来说，他把握歌词的意境已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程度。但是我之前听说，《如果云知道》这首歌，许茹芸在录音棚里面足足唱了100遍才收入到专辑当中，每一个字都用感情去投入。接下来我们就来听一听认真的许茹芸04年的作品。 也曾数窗前的 2004年，许茹芸推出了一张专辑，叫做《许茹芸的爱情电影主题曲·云且留住》。在这张专辑当中，精挑细选出琼瑶的文艺爱情电影里面的十首主题曲，进行了重新的诠释。这一次的翻唱不算是仅仅跟风老歌，而是用云式唱腔，再加上充满新意的制作和编曲，对于这些歌来说，也算是重获新生的一次机会。说到琼瑶的作品，相信很多人都记得，在90年代初，琼瑶的作品有多么的风行和走红。那个时候，根据琼瑶小说改编的电影和电视剧，创下了当时的高收视率，不仅仅捧红了林青霞、林凤娇、秦汉和秦祥林，而且当时的电影主题曲也红极一时。刚刚这首歌叫做《聚散两依依》，而接下来的《在水一方》由费玉清来演唱。 绿草苍苍，白雾茫茫，有位佳人在水一方。绿草萋萋，白雾迷离，有位佳人逃水而去。身旁无奈前有夕颜潭，道路有远有长，我愿顺流而下，找寻他的方向，却见仿佛他在水的中 据说《东京爱情故事》里，丸治最后说：“你也许会在哪里遇到志明丽香，见到她，替我问个好。她曾经是我爱过的女人。”冯程程的俏丽背影，如同一抹亮色， 点缀了上海滩的乱世之秋。时光滔滔，上海滩永不再来。电影《甜蜜蜜》里，历经沧桑的张曼玉和黎明兜兜转转，终于因为邓丽君的这首老调情歌，再次邂逅于异乡街头。 甜蜜蜜，你笑得甜蜜。 我们必然会从懵懂少年长大成人，也必然会记得这些极光片语，时时如心。这些经典，过去、现在或者将来，都会真实地活在我们的生命里，永远无可替代。 大牌主打歌，总有一首属于你。 08年，庾澄庆婚变之后，相隔14年，再次回到老东家福茂唱片的怀抱。他的专辑《哈林夜总会》（Ladies Night） 翻唱了11位知名女歌手的经典情歌，这其中包括了上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的跨度。接下来这首歌就属于这张专辑，原唱是杨乃文。首首精彩，人人大牌。你所收听到的是《大牌主打歌》。各位好，我是林哥。 好的时候你是真的对我非常好，笑的时候你也真是恨得不得了，爱过的人应该都知道那是一种什么味道，能不能再就好别吵。你说我太需要浪漫，你很受不了，我说你太年华热潮，我也快疯掉，爱过的人应该都知道说不出那是种什么味道，没有我的日子你好不好，我好无聊， 这首歌的歌词意境也许更适合男人来表达，正儿八经又满不在乎，甚至有一点吊儿郎当的意思。接下来我们要跟你听到这一位是林忆莲。流星从来都被认为是浪漫的，如果是流星群流星雨就更加的震撼和美。以前我读书的时候还曾经等过一场狮子座的流星雨，等到半夜。据说在01年深夜，全世界有3000多万人都在等待一场

2001年，王菲出版了一张同名专辑，也算是王菲当年最鼎盛的时刻。作为天后的她，很好地调和了主流和非主流的关系。那张专辑当中汇集了两岸三地的优秀音乐人。刚刚的这首《夜会》，除了林夕的歌词写得太美之外，香港音乐人梁翘柏的编曲直逼黄耀明的诡秘的感觉，幽暗的爵士，暗暗的演奏，一切都像是不经意间流过的痕迹。接下来我们要继续跟你稍微延续一下这种风格，这是来自于周杰伦的《夜》的第七章。这首歌叫做《夜》的第七章，收录在周杰伦的《依然范特西》这张专辑当中。这张专辑里面抢眼的作品是《千里之外》，所以这首歌也被暗暗地埋没了。实际上它是一首很有趣的作品，歌曲里面还充满了福尔摩斯的元素，对于年轻人来说应该算是很酷的一首歌。接下来我们继续要听跟夜晚有关的歌，这是一首老歌，来自于黄龄的翻唱。

是幸福，忘不掉他在心里做过的梦。他今年农历三月好浪漫二十二，刚甩开课本要离开家看看这世界，却发现许多烦恼要面对。像空车再不来就走一走路，哦，他开始明白等待未必有结果，一个人也能走上梦的旅途。他今年农历三月六号刚满二十二，刚甩开课本要离开家看看这世界，却发现人生偶尔会走上一条陌路，像是没有指标的地图，别让他们说你该知足，只有你知道什么是你的心。 我一直都很喜欢《二十二》这首歌，因为听这首歌的感觉仿佛又让我重温了陶喆第一张专辑当中有一首歌，那首歌叫做《十七岁》。从很多类似的歌曲当中，我们可以感觉到陶喆是一个很怀旧或者说青春情节很重的人。接下来这首歌叫做《少年》，一样是对青春的追忆，一样是对那些没有实现的梦想的感怀。 你又想起某个夏天，热闹海岸线，记忆中的那个少年，骄傲的宣言，伸出双手就能拥抱全世界，相信所有的梦想一定会实现，一切看起来都不会太遥远，转眼之间过了几年，幸福的语言都已慢慢沉淀，即使难免会变得更加洗练，我们不曾妥协。那是我们都回不去的从前，幸好还可以坚持当时的信念，世界尝试改变当初的那个少年。 在那个夏天的海岸线， 我们那是心里面 那个偏执的少年。夏天热闹海岸线，记忆中的那个少年骄傲的宣言，伸出双手就能拥抱全世界，相信所有的梦想一定会实现。我 2005年之前，没有人知道曹格是谁，直到我们刚刚来听到这首歌，在光良的专辑当中收录。实际上，早在1999年，曹格就已经开始创作歌曲，而且还有3首歌被郭富城收用。那一年，曹格20岁。曹格本来以为从此之后的星途会变得坦荡，2年后发行了首张专辑，但是结果却令人大失所望。后来唱片公司给他的答案是，因为他长得不够偶像，所以青春和美貌是每个人都想拥有的财富吧。最后一首歌，在今天的大牌主打歌，跟你听到黄舒骏，永远20岁。感谢你收听，我是林哥，明天见。 人人说他年轻的讨人厌，他说别嫉妒我的容颜，回忆有人能让他歇一歇，他已经美得好久好累，我们不争辩，因为今天是他的天。心满杯，看着他用力吹，烛影面尘云烟，他总是说他永远20岁，是怀念是心愿，这是他的生日舞会。